迷。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33年的9月9日，在北平城一家公园内，一场简单的婚礼正在举行。人生走到这一步，沈从文经历磨难、非议和孤独。作为一个从湘西小城走出来的乡下人，他在大都市的奋斗是一部苦涩的励志剧。一个仅仅只有小学教育背景的文学青年，又是如何成长为一代文学巨匠的呢？ 他最大的那个，这个能够促使他成功的是他的毅力。他是坚如磐石，不为所动，啊，困难撼不到他，政治打击撼动不了他，讽刺撼动不了他，嘲弄撼动不了他，他一直坚定不移地往这条路上走。所以我们经常有人这样不是讲过吧？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是吧？那沈从文就是最经典的，谁都左右不了他。 沈从文出生于西南一隅的小城凤凰，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后来都幻化成沈从文笔下的诗意和如水的文字，而他的作品也塑造了大多数人对他故乡湘西的美好遐想。小时候的沈从文体弱多病，爱调沈从文从军的时候，袁世凯已经做完了他的白日皇帝梦，全国各地大小军阀拥兵自立，因而战争迭起。在湘西的部队中，沈从文见到了太多对无辜民众残忍的杀戮，对俘虏毫无人道的迫害，还有对逃兵极其严厉的惩罚，这些都强烈刺激着沈从文。而与此同时，远在几千米之外的北方，五四运动的爆发已经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新的社会思潮在热烈地呼唤着年轻人。对于现实的失望，对于新革命的渴望，在沈从文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碰撞。他要走出去，要革命，他要以一己之力为已经没有希望的国家找到新的出路。19岁的沈从文终于跨出了对于他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他告别 湘西的乡下人就这样即将汇入到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历史大洪流中。这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突然从蛮荒之地置身于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精神上难免不失去平衡。沈从文到北京最初想找一所大学留学，但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根本通不过任何大学的考试，而最终只能成为北京大学无注册的旁听生。而且这个时候沈从文的生活极其艰难，他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已经衰败的家庭不能给他任何支持。他住在一个楚梅间改造而成的小房子里，取名为窄而美小斋。沈从文常常连续几天都吃不上饱饭，饥饿贫穷无情地折磨着这个年轻人。但在艰难的生活困境中，沈从文认定了自己文学革命的道路，要重造社会必须先从文学革命入手。 他就是受这个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新思潮的影响，走出北京。他就想通过文学这种形式来改变一下这个民族。他就带着一个实现对于这个民族生存状态的这个改造的目的，你说也是很宏大的实现的。虽然他是一个当时一个非常名不见经传而且是非常平凡的一个小人物，对不对？但是他只是和五四时代那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他同样的怀抱着这样一个高远之志。 理想的高远并不能解决当前生活的窘困。在北大时断时续听课的同时，沈从文在他的窄而美小斋里开始不分昼夜的伏案写作。文章写成后，他就壮起胆子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投寄，然而全部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穷困潦倒之中，无奈的沈从文只好给几位知名作家写信倾诉自己的困境，其中就有郁达夫。1924年冬天，郁达夫到窄而美小斋探望沈从文。他看到沈从文只身穿着单薄的夹衣，根本无法抵御北京冬天的寒冷，已经冻得厚重的手还在不停写作。郁达夫感到一阵阵心寒，他送给沈从文一条羊毛围巾，并请他吃了一顿饭。这顿饭花去1元7毛多。拿出5块，又将剩余的3块多全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嚎啕大哭。与郁达夫会面的3个月后，沈从文以薛云韵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摇曳》。这篇散文被当时的北大哲学教授林载平看到后非常赏识，在林载平的推荐下，沈从文终于得到了第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在北京香山慈幼园做办事员，月薪20块。有了稳定的工作，沈从文开始大量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很多表现了都市生活中自己的窘困与内心的孤独。他在一封未曾复邮的信中呼喊：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人海里，更何处去寻同情与爱？在《狂人书简》中，他无奈感叹：眼前的一切都是你的敌人。一切无有不是。沈从文这些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散文，透着浓烈的个人情绪，大都市中的卑微感，对社会极度的不满。这个时候的沈从文是一个从乡下来，在都市找不到归宿的愤怒青年。与此同时，内心孤寂的沈从文开始创作一些回忆。这也是他 乡土作品相继发表，反响很大。大诗人徐志摩特别喜欢其中的一篇《市集》，一个小小乡场，位置在又高又大陡斜的山脚下，前面凭着长长的河，被如烟如雾雨丝织成的帘幕一起把它蒙着了。徐志摩说，这是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一幅乡村图啊。 他专门写了编后语啊，作为这么一个大家写的编后语，那对他的提携鼓励是非常之大的啊。这慢慢的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大家的支持之下，在同时他写出的是湘西的故事，他毕竟还是给人一种异域的感受啊，而且他的确实有才华，文笔非常好。 1927年至1928年间，北京很多书店都迁往上海，沈从文也从1928年来到上海。不久，他的好朋友胡也平、丁玲也来到上海。而此刻，文学界的形势正发生着变化。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沈从文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革命文学的创作中去。包括他的好朋友胡也平和丁玲，胡也平也曾经试图将沈从文拉到他走的文学道路上，但是这并不是沈从文希望走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沈从文和胡也平、丁玲三个曾经共过患难的生死之交，他们的友谊从此出现了永远无法弥补的裂痕。后来胡也平被捕，丁玲被捕，沈从文都多次撰文试图营救，但是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再也无法碰撞出当年的火花。然而沈从文并不是对时局漠不关心，他这时期开始通过乡土文学作品来批判中国的现实。白子、阿金、丈夫，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关注这个世界，这是一种含蓄的并不声嘶力竭的方式。家乡凤凰古城的水手妓女童养媳赌徒，这些小人物都成为了他小说中悲悯的对象。在他们身上，沈从文传递着对当时国家民族巨大的悲凉感。 实际上通过这非常平静的笔调，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痛苦。他这个巨大的痛苦不是靠词语宣泄出来的，所以这正是一个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这个非常美的，就是非常这个文学上审美程度非常高的一个作品。 1930年创作的小说《丈夫》是沈从文的著名短篇。离开丈夫的女人为了接济家庭到济船卖身，丈夫来船上探亲，碰上妻子接客，丈夫只能从船舱板缝里观察动静，妻子也只能在半夜里抽空爬过后舱给丈夫塞一片冰糖。沈从文平静地描写着小人悲惨的命运，但在当时他这种安静的创作无疑是孤独的。 左翼右翼都攻击他了，但是左翼认为沈从文按他的这个出身，按他的这个经历，他应该是个表现个左翼倾向的，但是这个是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那么右翼作家们看到他，因为对政治怀疑，他对国民党政治也丝毫不存丝毫信任，他也不相信，所以这个国民党也骂他是反革命，所以两面都认为他不行了。这他一直生活在这，所以他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讲我在那个时代我一直是开独家店铺，这就是他当时的一种选择，这个他一直没有动摇，他这个可以说一直坚持到最后。 沈从文对政治的躲避并不是因为胆怯，这位在军队待过好几年什么场面都经历过的青年怎么会害怕政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军队的特殊经历，他才对政治失去了信任。 他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 除了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对人的压迫以外，这个政治本身，这些过去讲的这些牧民者，从来是对人民无情。 1933年这一年，沈从文正30岁，人称三十而立，而他果然成家立业。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是一段佳话。张兆和是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的学生，这位面目秀丽、肤色微黑的校花，从一开始就将沈从文深深吸引。他给张兆和写去了一封接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 那是1928年了，也是大学一年级，他上他的课，上他课嘛，我选修他的课。他的头发比较苍白，因为他有点流鼻血的毛病，老流鼻血，写文章也用过度了，也睡眠不好，所以给人看是那种好像有点很苍白的、很病态的那种样子。他不大会讲话，开头的时候不大会讲话，所以我们都因为是看个作家嘛，都作家，有的人是旁听，也不选他课要旁听，所以坐一个小教室也坐满了人，就在黑板上面，就写提纲，写了提纲，也想讲几句讲不出来，大家又没有办法看他很尴尬啊，不敢说，他就说，然后他把他擦掉了，擦掉要写几句话，他说。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不久，张兆和就被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湘西青年感动了。在热烈追逐4年之后，他们终于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结婚一个月后，沈从文应北京大公报之聘，担任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此后数年间，在沈从文的领导之下，大公报文艺成为独立于任何政党之外的文学创作阵地。沈从文还扶植了大批的青年作家，如万之林、何其芳、萧乾等等。沈从文在北平的寓所也成了作家往来聚会的重要场所。1933年秋，巴金刚到北京时，就在沈从文家住了半年。那时巴金在客房里创作中篇小说《雪》，沈从文则在院子里构想一部中篇小说《边城》。每天沈从文在院子里支上一张桌子，铺开稿纸，平静地设想自己小说中的人物：翠翠、老船夫、二老。就在《边城》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已经构想得差不多，沈从文接到故乡发来的急电，母亲病危死亡。沈从文匆匆赶往已经离家10几年的故乡，而这一次回奉化对他相同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家乡，他看到小时候的伙伴已经被鸦片烟侵蚀得如同枯骨，玩具边到处是带着一身怪病仍然埋身的妓女，淳朴的乡下人在现实的喧嚣中也变得浮躁暴力。他深刻地领悟到社会的崩溃瓦解已经为时不晚，他决心将他对社会这种极度的不安写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而回到北京后完成的《边城》就是他实验的作品。摆渡老船工的女儿翠翠是个美丽的姑娘，大老和二老兄弟俩都爱上了她。因为阴差阳错，他所爱的二老误会了他，竟离家出走。 你也守住船吗？ 小说质朴，却充满了对善良的小人物的巨大悲悯，突出了善的悲剧。最后，对社会充满不安的沈从文，也赋予了翠翠和二老的爱情一个难以预知的结局。 翠翠，难为你了，我回去就找人来。 那个在月下唱歌，是翠翠在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扶起的年轻人。 冬天回来。边城在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他的一系列反映湘西的作品不仅让人们都认识了湘西，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但是从文学本身而言，他还应该更多的关注的人生存在的更多理由，是不是？比如说人性呢，人情呢，是不是？人的存在，平凡人的那种一般的喜怒哀乐了。那么这些在左翼作家中间是很难得见到的。 编程之后，沈从文又开始创作他另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长河》，这是一部对湘西过去生活方式的挽歌。但是《长河》还没有完成，抗战就爆发了。沈从文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但他再也没有完成他的《长河》。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生不愿为政治写作的沈从文没有新的作品。他曾经试图重新提笔写作，但终究还是写不出来。内心前所未有的孤独让他甚至想过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文学道路走不下去的时候，沈从文一门心思研究他一生热爱的文物。厚厚的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他除湘西文学之外留给世人的另外一笔财富。1988年，沈老逝世。4年之后，他的骨灰在家人的后座下魂归故里，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一半安葬在天堂山路。一块天然巨石肃然矗立，镌刻着沈先生的手迹铭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里很少有游客光顾，沈从文依然孤独的安静的面对着这个世界，面对着他魂牵梦绕的正在发生着沧桑变化的故乡。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冲了马桶，洗了脸上的疲倦泡沫，没有梦，头也没有梦，镜子里的陌生人已经不再做梦，想闹钟变成打卡钟，担心高班的人生流失在这阵中，全失去规律的平庸，活得像是一句标语，押韵而枯松，不管是这边还是都好，还是跟你一样的任何一种，习惯了很久以前，我是很有想法，逐渐心跳很执着，相信在夜空追风，谁在这害怕上风，耽误了谁和谁的要求，一天一天看日升日落，看月圆月缺，年复一年的惊恐，开始把我变成现在的我，怕潮起潮落，怕患得患失，错了又错的疼痛，终于我的生命只剩生存，我在只会呼吸吃饭喝水的生活，只要看天空，睁着白眼就觉得全世界都拥有，长大了拥有的更多，为何感觉到越来越匮乏越贫穷，那一年失去最自由，现在只能追求着这不停的石油，是不是立刻要震动，要从家里降落再回合家要生活，生活的半年会是死去还是这般生存不再有冲动，闭上眼就能感觉生命正在一分一秒飞奔远离我，至少能飞翔展翅，飞向那飞过后的天空，一天一天看日升

干部不是有补贴工分吗？ 哎，那是因公补贴，和救济不是一回事儿。 双双因为行为公正当上了妇女队长，希望做技工员也是队里领导，他们的冲突就不止发生在家里了。 是 啊，大凤不会我来教的，可他三天两头不出工可不行。 双双直截了当的不同意给副队长金桥记救济工分， 算了算了， 希望觉得很难堪，他赌气离开了家，到外面跑运输去了。对农村生活的细致表现是电影《李双双》被广大农村群众认可的重要原因，而在建国初期表现农村生活的电影并不多。 那时候农村戏拍的不多是吧？六十年代 可能那个时候就拍了这么个戏。 啊，就拍了个这个。 反正那时候大家对拍那个农村戏比较头疼，有时候政策老变，也有的时候好像是政策变了，就那情节就不能要。 出门多日的喜旺刚回到村里，李双双大方地用自己的方式将丈夫接回了家。 你管生产吗？你还管得着我们家嫁闺女啊？情理不顺我就要管。你家闺女也亲自找我要我管，她跟二春好，你们真不知道吗？ 见李双双又多管闲事，希望一怒之下再度离家。 您演的这个李双双这个角色哈，您最喜欢她的哪些特点？ 她就那种大公无私的双了。 嗯， 她就那个性格。 嗯， 她不是一蹦就一看见不合适的事儿，他就挺身而出。 啊，有很多演员，他们就是演了一个角色之后，他们自己也爱上了自己演的这个角色，后来会不知不觉的往这个角色这种理想主义的成分上去靠。 我自己也有点李双双的，就是什么东西见的话不说不行。 嗯， 所以我是做了好多年的那个演员剧团团长，他们大家都记得我怎么骂他们。有话一定讲，讲真话，讲老实话。 电影以李双双彻底得到喜旺的认可而结束。 但您自己回头看看您这部戏，觉得自己演得好吗？ 还可以吧。 嗯，还可以 keep 的。 导演的胆子最小， 要是让自己放开了演会怎么样去演这个？ 会演得更夸张一点就是。 您觉得还应该，其实还可以再放开一点。 哎，我就说我打了半个体温，这好像不痛快，应该再爽一点， 更放得开一点。 哎，这人跟人不同嘛，你们是先恋爱后结婚，我们这是先结婚后恋爱嘛。 电影《李双双》最初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内部放映，当时的厂领导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是一部产生巨大反响的作品。 越好看， 正好这个片子我记得放了一遍大家看看，觉得还可以。 大家是组里自己人啊，还是 就是厂里头导演的厂长啊、主任啊什么的，大家要送到北京去审查了。嗯，感觉还可以，也就觉得就是可以而已。 嗯， 就这样。没想到在北京一演，我说怎么咱们家没有拍五彩的。 那时候已经有其他电影有彩色的是吧？ 周总理说怎么没拍五彩的。 嗯， 周总理当时让我带他去到他家里去吃饭。 嗯， 周总理都特别赞扬这个戏。 1962年底，电影《李双双》在全国各地正式上映，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 李双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成了那时期广大的农村妇女学习的榜样。一时间，李双双竟然成了张瑞芳的第二个名字。1963年5月，在第二届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大会上，电影《李双双》获得了4项奖。张瑞芳和仲星火作为最佳女主角和最佳配角同时获奖。 那个时候挺了不起的，这个等于就是全国的观众选出来的这个影后啊。 嗯 啊，那您那时候也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挺意外的收获，没想到这个戏， 没想到观众那么喜欢， 那都没有想到这部戏会那么受欢迎。 没想到，因为找不出什么大的那个戏的大情节都没有，就繁琐的生活。 大家有没有在一起也开会也去说为什么这部戏会这么火？ 那主要它生动的是生活真实。 对不起他老人家。 在电影《李双双》之后，张瑞芳还参加了电影《大河奔流》《怒吼吧黄河》《泉水叮咚》的拍摄。 大刘， 19岁开始演戏，今年91岁，7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也就是觉得回过头看看，觉得自己，的人生，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也说不上什么成就感。 那最快乐的呢？ 就是演的戏，有些戏还是让我难忘的。 塑造这些角色让自己， 给我奶奶的机会，不错。 1982年拍完《泉水叮咚》以后，64岁的张瑞芳离开了银幕，再也没有出演过任何角色。如今，张瑞芳已经是一位91岁的老人了。他唯一的养子定居国外，老伴儿也离世多年。他现在住在一家医院，有专人照顾他的起居，他安详地过着每一天。这位曾成功塑造了多个银幕形象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2007年第十届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华语电影杰出成就奖。在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颁奖大会上获得了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终身成就奖。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每次想起，不 知该笑还是该心，那宿命不宿命沉默的人在哪里？意外的搭上列车，意外的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